着。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元。今天是2017年10月12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10月10号，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北京新机场基地举行了奠基仪式。这个基地项目建设内容包括5大功能区，为20000多名南航员工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服务。南航将立足北京新机场基地，全力打造北京核心枢纽。到2025年，预计将投放250架飞机，建设覆盖国际国内的航线网络。 国庆期间，北京电视台新闻栏目播出了系列报道《喜迎19大北京新篇章之大型航拍》系列报道，创新引领。腾飞京南，大兴榜上有名。视频一开始的镜头在西红门地区持续了整整15秒。视频的结尾，西红门地标性建筑再一次出现。可以说，大型航拍系列报道《创新引领腾飞京南》始于西红门，也终于西红门。那么，咱们西红门都有哪些地方上镜了呢？稍后将为您一一介绍。 在大兴的庞各庄，有一处以梨闻名的村庄——梨花村。梨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梨园，但是要说起最有名的梨园，那当属果农侯秀臣的老侯梨园了。这里有棵名叫贡梨的老梨树，至今已有420年。随着树上的梨子逐渐成熟，老侯的梨园又热闹了起来，一波接一波的回头客陆续前来提货。一会儿，记者将带您走进老侯梨园去看一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10月10号，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北京新机场基地举行了奠基仪式。这个基地项目建设内容包括5大功能区，为20000多名南航员工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服务。南航将立足北京新机场基地，全力打造北京核心枢纽。到2025年，预计将投放250架飞机，建设覆盖国际国内的航线网络。北京新机场是首都的重大标志性工程。作为北京新机场的主基地航空公司，南航目前正在参与北京新机场的建设工作，按计划全面推进基地建设，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地开展着。 早在2013年8月13号，南航就成立了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2015年9月15号，南航与首都机场集团签署了北京新机场南航基地建设框架协议，而这次奠基仪式标志着南航在北京新机场的建设进入新阶段。南航北京新机场基地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运行及保障用房项目、单身倒班宿舍项目、航空食品区项目、机务维修区项目、货运区项目5大功能区、6个地块，共30多个单体建筑。南航积极进驻北京新机场，将围绕新机场全力打造北京核心枢纽，按照承担北京新机场航空旅客业务量40%的目标，建设覆盖国际国内的航线网络。 按照发展规划，到2025年，南航预计在北京新机场投入飞机250架，日起降航班超过900班次。 为了与运力投入规模相配套，南航计划在北京新机场投入人力资源20000多人。除此之外，南航还将重点抓好建设规划、航站楼地面服务规划、市场发展年度规划等，提前做好相关准备，确保新机场建设后迅速有效开展航班运营。据了解，南航将以北京新机场2019年投入运行为首要目标，持续增加对新机场的资源投入。南航初步考虑在北京新机场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目前到2019年为过渡期，逐步将南航在京业务过渡到北京新机场运营。2020年到2025年为网络搭建期，南航将立足北京新机场，搭建起覆盖国际国内的航线网络框架。2026年到2030年为全面铺开期，以上一阶段搭建好的航线网络框架为基础，南航将大幅拓宽航线网络的覆盖航点，并且提升航班频率。 去年以来，南航明确了打造广州北京双枢纽的战略布局，坚定规范化、一体化、智能化、国际化的战略取向，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航空产业集团。 本台消息，国庆期间北京电视台新闻栏目播出了系列报道喜迎19大北京新篇章之大型航拍系列报道，创新引领腾飞京南，大兴榜上有名。视频一开始的镜头在西红门地区持续了整整15秒，视频的结尾，西红门地标性建筑再一次出现。可以说，大型航拍系列报道创新引领腾飞京南始于西红门，也终于西红门。汇聚购物中心、西红门地铁站、昆仑爵世界搏击中心、创业大街等成功入围。西红门地铁站连接4号线，直接去往中关村、颐和园、西单、西直门等繁华地段。这些带有西红门标签的建筑和设施，在5分钟的视频中出现了1分20秒。 在整体主要描述了新机场、医药谷的视频中，西红门的分量不轻。由此可见西红门在大兴总规划中的地位。为什么在航拍视频中频频出现西红门地铁站呢？因为有着西红门京南第一镇的称号，住在西红门的居民都知道，南北走向的京开京两两条国家干道以及地铁4号线、5环、6环、黄奕、兴义等交通干线，构成了西红门4通8达的交通网，使西红门镇成为京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顺着视频中地铁站附近寻找，很容易就能看到汇聚的招牌。 长期以来，西红门区域一直缺乏集合多种业态的大型综合性购物中心，来满足周边居民及写字楼白领的日常生活所需。所以2014年12月，汇聚购物中心正式开业后，就成了西红门周边以及京南地区百姓购物聚会的好去处。再加上宜家的入驻，让汇聚购物中心成为北京南城最大的购物中心，这也是英特宜家全球开出的最大购物中心。实际上，除了宣传视频中的西红门标志性建筑，咱西红门还有很多符合新北京规划的建筑和利民设施，比如鸿鹄广场购物中心、昆仑爵世界搏击中心、西红门体育公园、北京地铁文化公园、李可染画院等。 下面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建筑和设施。昆仑爵世界搏击中心设备齐全，拥有篮球、羽毛球、游泳、健身等场馆，还是昆仑爵世界综合格斗冠军赛的主办场地。星海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功能完善，是市民休闲、儿童娱乐、公益宣传等重要场所。李可染画院是一个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的学术团体，研究李可染先生学术体系、艺术思想，传承中国画艺术，开展李可染书画研究，发扬李可染先生苦学派精神，建立中国派画院。 西红门创业大街创新创业总体量超过300万平米，重点打造创新创业核心区、金融文化服务区、特 特色创新功能区、创新创业拓展区四大区域。北京地铁文化公园通过图片、表示墙、机车展品等展示北京地铁40年来的发展历程。今天的大兴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中部核心区，坐拥新机场、毗邻副中心、辐射京津冀，连通雄安新区，在高精尖产业聚集、创新引领等方面撑起全市的半壁江山，是首都完成各项发展任务的支点。 西红门作为大兴整体规划极其重要的一环，在商业、商务、生活等方面承载了北京南城整体发展的精神和要领。尤其是交通，枢纽站台将与北京新机场连通，这将大大增加西红门站的运输辐射范围。 本台消息，北京城南的大兴区庞各庄镇有一处以梨闻名的村庄——梨花村。梨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梨园，但要说起最有名的梨园，那当属果农侯秀臣的老侯梨园了。这里有棵名叫贡树的老梨树，至今已经有420年。随着树上的梨子逐渐成熟，从上周开始，老侯的梨园又热闹起来，一波接一波的回头客陆续前来提货。今年的11长假期间，让老侯梨园彻底的火了一把。10月10号，记者了解到，虽然8天长假，老侯一天都没有休息，吃住都在梨树下的帐篷里，但这个长假老侯卖出去近10吨梨，是15年来卖出梨最多的一个假期。连续2天的雨天，游客少了许多，但老侯黝黑的脸上仍挂满了笑容。 在今年的梨王大赛上，老侯家的梨拿了金奖，面对记者的镜头，他乐得合不拢嘴。近日，记者驱车来到梨花村老侯梨园，老侯和老伴儿正在为客人称梨，老客户一下子就买了600元的梨。结完账，老侯又去装了一大箱红薯送给这位客人。老侯说，这些年来和游客从来没有红过脸，只要到我这儿来的，坐起来先吃梨，吃完了觉得好就买，不买也没关系。老侯的梨园里现在共有10个品种，近1000棵梨树，基本上都是爷爷那辈人种的，传到他这里已经是3代了。对于梨园每棵树的位置和品种，老侯都如数家珍。他说，我从小就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在梨园里玩，大家像猴子一样在梨树上爬来爬去，从没有掉下来过。 在上1000棵梨树中，最让老侯自豪的是一棵名叫贡树的老梨树。这棵树距今已经有420年了，在整个京郊，这个品种的贡树仅此一棵。近些年贡树的最高年产量曾达1吨多，因此老侯对贡树也是倍加的爱护，每天与老伴轮流前来看护。从8月初到10月上旬，老侯基本每天都睡在梨园。老侯说，北村的萝卜葱心绿，南庄的鸭梨金瓣黄。梨花村原名叫南庄村，由于村子周边种满了梨树，每年春天粉色黄色的梨花盛开，花香四溢，前来观赏梨花的游客络绎不绝，叫着叫着这里就成了梨花村。10几年前，经过庞各庄镇开会讨论，南庄村正式更名梨花村。 梨花村主要出产4种梨，黄鸭梨、广梨、京白梨和红霄梨，此外还有苏梨、子母梨、绿宝石、五九香等30多个小众梨种。据宛平杂记记载，明万历21年，这里的鸭梨就成为皇宫贡品，享誉京城。 本台消息，皮各庄一村位于北桑村镇，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是村民对村内环境最直接的描述。不过现在村民有盼头了，雨污分流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完工后村民将摆脱雨水污水对生活的影响。在北桑村镇皮各庄一村村民的印象里，只要一下雨，村里的路就会泥泞不堪。小雨还好，要是赶上了中到大雨，积水根本流不出去，村民出行都成问题。 为了缓解路面积水问题给村民造成的长期困扰，从今年5月底开始，皮各庄一村实施雨污分流工程，在地下铺设管线，生活污水和雨水将通过各自的管线排放，流入市政管道 或者污水处理厂，让村民摆脱村庄污水和黑臭水体的影响。除了皮克庄一村外，北仓村镇的雨污分流工程还将在全镇内陆续进行推广，预计将铺设雨水管线32公里，污水管道81公里。为了配合整个雨污分流工程，北仓村镇还计划配建3个污水处理厂，解决无法接入市政管线的那部分污水处理问题。诸葛营村的污水处理厂便是其中之一。 全镇17个村的雨污排水系统建成后，不仅将解决北仓村镇主要积水点内涝问题，而且还能实现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全覆盖和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此外，涉及大桑村、马村、前管营村、皮革庄村的黑臭水体治理将得到彻底消除，从而实现北桑村镇域内排涝安全、环境健康、水清岸绿的长远目标。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为落实中央和北京市关于做好党的19大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党的19大期间大兴区社会面防控工作，按照区综治办的要求，区妇联4名党员在党的19大期间积极参与大兴区社会面防控值守工作，在地铁天宫苑站十字路口东南角值守点上，妇联的党员顶着冰冷的秋雨，不畏寒冷，全身衣服湿透，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布控点位上认真进行执勤站岗。区妇联的领导还给严寒中坚守岗位的妇联干部送去了姜糖水，并对他们兢兢业业、不怕困难的精神给予高度的肯定。 岗位上不时有过往行人打听道路，他们耐心地给指点道路，积极配合街道巡防警做好值守点区域的安全。妇联党员以实际行动确保全区社会面的持续安全稳定，确保党的19大任务的圆满完成。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大兴公安分局民警韩建国介绍上周接处警情况。 国庆中秋节期间，大兴分局全员在岗在位，确保了节日期间全区安全稳定。10月1日至8日，全区共接报110警情3450件，其中刑事类警情76件，社会面总挺平稳。节日期间，大兴警方创新清理整治机制，发挥7乘24小时社区警务室牵动作用，以城乡结合部、出租房、物流大院以及大商圈周边为重点，反复清、持续整，共查获各类重点人员43人，治安拘留20人，刑事拘留7人，查扣各类违法车辆15辆，罚款1.8万余元，切实净化环境，收紧地皮，同时开展街头防控工作，依托巡逻警务站，联动武警、特警、巡警以及社会资源力量，重点对全区公园景区、大型商市场、公交场站和人流密集场所开展全面的巡逻防控工作，累计出动上级警力1400人次，有力确保了社会面的安全稳定。针对交通安全，大兴警方结合节日特点，提前完善预案，严查3超1疲劳、酒后驾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10月1日以来，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7100起，拘留13人。同时，紧盯高速路、公园景区和商场周边，加强交通流量监测和路面疏导，全力确保道路畅通。针对返程高峰勤务，提前制定工作方案。累计出动警力1000余人次，未发生出现拥堵情况，为辖区群众提供了一个良好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本台消息，为了促进全市城乡居民增收，北京市再次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老年保障福利养老金待遇标准，为全市享受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待遇群体每人每月再增加50元，一年可以多领600元， 这次调整将惠及大约80多万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人员，10月底将补发到位。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为了促进全市城乡居民增收，北京市再次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老年保障福利养老金待遇标准，为全市享受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待遇群体每人每月再增加50元。这次调整将惠及大约80多万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人员。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这次调整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领取的基础养老金部分将从目前的每人每月56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610元。 纳入我市城乡居民老年保障的人员领取的福利养老金将从目前的每人每月475元提高到每人每月525元。这次调整从今年1月1号起执行，补发待遇将在10月底前集中发放到位。据了解，这是北京市今年第二次调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和老年保障福利养老金待遇标准，在今年每人每月以增加50元的基础上再次增加50元。这次待遇调整后，今年全市享受基础养老金和福利养老金待遇群体累计每人每月增加100元。 本台消息，书是孩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是孩子了解世界、认识社会、学习生活的窗口，是陶冶孩子情操的载体。书可以给孩子插上智慧和想象的翅膀。为了让打工子女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阅读，10月9号，伴着淅沥沥的小雨，大兴七幼七彩梦义工团带领6个志愿家庭来到了大兴区行知学校，开展了爱心捐赠活动。 七幼的小志愿者们将书籍赠送给了行知小学的哥哥姐姐们。作为家长和老师的大志愿者们也带着祝福奉献了自己的爱心。图书寄托着大家对打工子女的殷切期望，表达了自己的美好祝愿，也让孩子们知道从小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主动帮助有需要的人。为了拉近孩子们之间的距离，义工团团长带领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在游戏中，孩子们体验快乐的同时，也感受着关爱他人的乐趣。 大兴七幼的老师表示，这次图书捐赠活动对幼儿园孩子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爱的教育，不仅使幼儿感受到了现在生活的幸福，还让小朋友们萌发了关心他人的爱心，同时也相信我们举手之劳的爱心一定能感召身边更多的人，凝聚更多的爱心力量。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庞各庄镇中心卫生院精神卫生防治医生尹秀华的专访。尹秀华是大兴区庞各庄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精神卫生防治医生，虽然从毕业开始到现在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15年了，但提起第一次去患者家访视的情景，他仍然历历在目。当时的病人是位非常强壮的中年男子，非常抗拒尹大夫对他的访视工作。他的各种行动和语言中透露的只有3个字，那就是不配合。 我就愣住了，因为我当时我自己刚毕业嘛，然后就100多点斤，然后一瞅40多岁一男的这么壮站在我面前，哎呦，推着自行车当时都傻了，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好了，然后觉得特别委屈，哆哆嗦嗦的就跟家属交代了好多事儿就回来了，不知道说什么了。第二天回到单位，我就找单位领导的，觉得自己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了，想调换一个岗位。然后院长呢就安慰我说，小尹啊，你慢慢来，只要用心呢为患者服务，一定会得到患者的认可。 现在的尹秀华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像这样的病人，他不但适应了，而且还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现在呢平时主要负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服务工作，包括建档、访视、免费用药、宣教等。其实啊，像第一次访视时的那些情景呢，后来我也遇见过。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呢，其实我已经没有了当初这些的不情愿和抱怨了，而是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工作的环境呢大多数

有三个助理负责勘查、理赔和维修。 我。